老虎外婆。有个老婆婆，挎了只篮子出门去。走呀走呀，走到山坡上，碰见一只大老虎。大老虎问：“ 老婆婆，你上哪儿去？”“ 看我外孙女小朵朵去。”“ 小朵朵住在哪儿？”“ 下了山坡，过了小桥，住在一棵大柳树下面。”“ 哦哦，知道了。老婆婆，你篮子里是什么呢？”“ 馍馍。”大老虎一听可高兴了，说：“ 馍馍，好，我正饿着呢，快给我一个。” 老婆婆害怕大老虎，只好给他一个馍馍。哪里知道，大老虎吃了一个又要一个，把老婆婆的馍馍全吃了，还说肚子饿，就啊呜一口，把老婆婆当馍馍吞到肚子里去了。就这么着，他还没吃饱。他捡了些石子放在篮子里，下了山坡，过了小桥，跑到大柳树下面去吃小朵朵了。嘟嘟嘟， 谁在敲门呀？ 我是你外婆来了，快开门吧。 小朵朵一听， 不对呀，您说话怎么像敲破铜锣似的？ 外婆伤风。 小朵朵从门缝里一瞧，啊，是只大老虎。可是他不害怕，假意说：“ 外婆外婆，你带什么好吃的给我呀？”“ 馍馍，香里甜里，你快开门呀。”“ 外婆，馍馍香里甜里，你先尝一个吧。” 篮子里放的是石子呀，石子怎么能吃呢？大老虎心想，也好，吃就吃一个，我把牙齿磨得尖尖的，等会儿吃起小朵朵来更利索。他拿起石子猛咬了一口，咯嘣，咬断了两颗大门牙。“ 哎呦哎呦，疼死了。” 他气得哇哇叫。“ 小朵朵，你等着，晚上我再来吃了你。” 说完话，捂着嘴回家去了。小朵朵可聪明了，她向大姐姐要了一包绣花针，一根一根钉在门上，向大哥哥要了两个爆竹，搁在灶堂里，向老伯伯要了两只大螃蟹，放在水缸里，向老爷爷要了一担大西瓜，一个一个搁在楼梯上。半夜里，大老虎来了，一敲门， 哎呦哎呦， 爪子让绣花针戳得像只马蜂窝了。大老虎闯进屋子，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摸来摸去，摸到一只水缸，心想，先把爪子洗一洗。 哎呦哎呦， 爪子让大螃蟹咬住了。他瞎碰瞎撞，来到灶头边，心想：“ 对对，该先点个火。” 就把尾巴伸到灶膛里去，一拨一拨，拨出火星来，把爆竹点着了，砰啪砰啪，把他的两只眼睛炸瞎了。大老虎气坏了，叫着：“ 小朵朵，你在哪儿？我非把你吃了不可。”“ 哦，是外婆吗？又给我送馍馍来了，我在楼上呢，快请上来坐坐。” 大老虎一摸摸到楼梯就往上爬，跨一步滑一跤，跨一步滑一步，扑通，从楼梯上栽了下来。这是怎么了？哈哈，他踩到大西瓜上了，大西瓜咕噜咕噜滚了下来， 碰得大老虎转身就逃。刚逃到门口，大姐姐、大哥哥、老伯伯、老爷爷一起来了，拿扁担打，拿鱼叉戳。小朵朵呢，也没闲着，她下楼来抓住大老虎的尾巴，要它跑不了。 哎呦哎呦，饶命饶命，我以后再也不吃人了。 谁听说过老虎不吃人呀？打，狠狠地打，打得大老虎眼睛翻白，哇的一下把老婆婆吐出来了，大老虎给打死了。小朵朵和外婆谢了大姐姐大哥哥，又谢了老婆婆老爷爷。大姐姐大哥哥、老婆老爷爷都说，小朵朵真勇敢，真聪明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